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82集，进展。赵普看到刘正就气不打一处来，都是皇亲，多少还是沾点关系，而且梅妃生性温柔良善，又识大体，活着的时候大家都挺喜欢这位贵妃的，谁料想摊上个表亲却这么不靠谱。九王爷那个恨呢，要不是还要问他案情，真想一脚踩死他。赵普让紫影和折影将人拽起来，连同那几个书生一起带回开封府审问。而就在紫影和折影要伸手去拽刘正的时候，一旁的展昭突然一脚将刘正踹了出去。众人微微一个愣神，几乎是同时，刚才刘正躺着的地方地面上出现了两个坑。白玉堂抬头看向远处的屋顶，就见一个白衣人站在那里，手上拿着一把弓。影卫们将刘正围了起来，那白衣人一看失手转身就跑，展昭正要追，脚步却停下了，因为在离那白衣人不远的开封大街上突然窜上了一个红色的身影，追着他就去了。说来也巧，林业火刚才正在靶场看龙桥广练剑，邹良和欧阳就带着人马先走了。火凤看了一阵子，觉得太阳出来了有些晒，赶忙就下来准备到城东看看热闹。正走到半道，一声破空声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一抬头就见一个白色的身影拿着把弓正在房顶上。林业火这阵子有些心塞，大概是因为那天在歌府看到花台烧了，歌奶奶一把年纪哭得可怜兮兮，火凤堂主就觉得戳心戳肺，很不爽。今天一眼瞧见个拿弓的鬼鬼祟祟，他就想到那天晚上放火箭射花台的人了，还能让他跑了？于是林业火窜上半空就抓人去了。那白衣人轻功甚是不错，但是林业火可不是省油的灯。众人就见红衣在风中翻飞，火凤追上人之后一把抓住就往下拽，那白衣人一个挣扎回手就对着林业火拉弓。林业火一把抓住弓，对着他拉开的弓弦方向运足内力，反向就是一推，众人就听到空中传来咔嚓一声，弓被生生拽成了两半，那人手中就一根弓弦。火凤拽住弓弦在空中一个回转后狠狠一甩，那白衣人被甩了出来，可是还没落地，林业火先他一步杀到，一把拽住他又扔了回去，就这么几下。展昭等人往前了几步，林业火带着人就过来了。本来火凤似乎是想狠狠将人甩过来，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改变了主意，带着人落到了地上，一推给了影卫们。众人抬眼一看，才明白林业火为什么突然手下留情了，原来偷袭的白衣人是个女的。白玉堂和展昭看了一下这个女人，感觉很年轻，也就十八九的样子，另外似乎还有点眼熟。两人正想着在哪儿见过呢，就听不知道谁突然喊了一嗓子： 妈呀，她不是金家的那个鬼媳妇吗？ 展昭他们将抓到的那位女鬼和刘正一群人都押回了开封府，而此时开封府里赵真竟然也在。包拯和太师端着茶杯在一旁作陪，三人有说有笑，桌上还有包夫人做的家传口味的点心。赵真貌似胃口不错，吃了几个，剩下的说要打包带回去给庞妃和太后尝尝。展昭等人带着刘正就进来了，刘正一进门看到赵真，倒是瞬间觉得自己估计还有些希望，毕竟看在死去的梅妃面上，赵真也许会网开一面手下留情，不然的话赵真也不会大老远从宫里跑来这里。赵普看了赵真一眼，赵真给他略使了个眼色，赵普心中明了刘正这人不老实，想撬开他的嘴可难，如果知道自己死定了，必定咬死不说，拖一天是一天，可如果给他一线生机，他应该会老实交代，赵真就是来给他这种错觉的。赵普对赵真还是了解的， 以刘正的所作所为，特别是他炸开天牢围墙想犯囚犯入开封城制造混乱这一条，别说他是梅妃的表亲，就算是梅妃的亲爹，赵祯也得宰了他。刘正和另外三个书生都被按到一旁跪倒等待审问，而另一个则是那位金家的鬼媳妇儿。展昭让人找来了见过当年金家孙媳妇儿的几位老人，众人一眼看过去就说这姑娘打扮和金家孙媳妇儿几乎一模一样，样子也有七八分的相似，但是又稍微有些不同。于是啊，众人都看向那个年轻的女子。论年纪，如果金家孙媳妇儿还活着，当然了，在人家不是鬼的前提下，应该不会能这么年轻。 你叫什么？为什么偷袭？ 那姑娘转眼冷冷地看了一眼跪在一旁的刘正等人，开口说了一句话： 他们该死。 说完她就闭嘴不言语了。展昭指了指白玉堂： 那晚偷袭他的人也是你们的人，剑术相同，你的剑术跟谁学的？ 那女子不说话，只是皱眉。赵祯很感兴趣地摸着下巴，这姑娘大概就是一直以来盛传的金家闹鬼的原因，只是不知道她装神弄鬼的目的是什么。不过此女子一看就不像是会轻易开口的，于是展昭让人带她去暂时关押，先审问刘正他们几个。这四人此时早已翻脸，那三个书生看着刘正似乎十分不满： 你竟然想杀我们灭口？ 刘正叹气，若不是这几人误事，也不会到如今这局面。包大人扫视了一圈，见那三个书生彼此交换着眼色，看得出来他们估计准备将一切过错都推到刘正身上，想法子让他们狗咬狗是最好的审问办法。而此时跟包大人想法相同的当然还有庞太师，太师啧啧两声摇头，说话的语气似乎是帮着刘正求情，又似乎是揣摩了圣意帮着打圆场，语调也有些欠揍。 哎呀，刘大人，你这是怎么卷进这江湖是非里的呀？ 江湖是非？老头欠抽啊。 林业火斜着眼睛看邹良，邹良哭笑不得，对他使眼色： 大人说话，小孩别插嘴。 林业火磨着牙伸手掐住邹良胳膊上一点肉，然后死命掐，疼得邹良直甩手。而刘正则是看到了希望，果然赵祯是来替他求情的，还有活路。公孙斜眼看赵普： 你亲戚怎么回事啊？ 稍安勿躁啊。 刘大人赶紧说呀，你若是一时糊涂就老实交代，不可隐瞒呐，这可是最后机会。 说着太师对刘正眨眨眼，刘正赶忙点头。那三个书生一看，他们知道刘正是皇亲，若是让他先说，没准会把错处都推到他们身上，于是也抢先说要坦白，求从轻发落。这时一直喝茶不说话的赵祯放下了茶杯： 分两边说吧。 众人都看赵祯，赵祯终于是看了一眼跪在一旁的刘正，慢悠悠开口： 分开两个院子说，公孙先生和包岩拿纸笔给朕记下每一句话，有哪句话若是对不上。 说到此处，赵祯略微停顿了一下看包拯： 包亲。 微臣在。 把铡刀抬出来摆这儿，两份供述若是有差错，四个都给朕砍了，不用再审。 是。 包大人答应一声，让王朝马汉将那三个书生带到隔壁的院子。于是乎，两方面的供述想要完全一致，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说真话。开封府众人此时也分成了两部分，一部分留在这里听刘正说，另一部分去隔壁听那几个书生说。最后两份供述放到一起一对比，除了语气略有不同之外基本一致，而这两份供述也解开了金家灭门惨案背后不为人知的一个秘密。 说实话，金家的确是招灾惹祸撞上了鬼，但这鬼绝不是那个孙媳妇，而是这些贪财鬼。刘正和之前死于非命的谢义亭以及这几个书生都曾经是太学的学生，也都曾抱负远大，在进入太学之前都是自视甚高的天之骄子，觉得日后是可以考状元的。可惜一山还有一山高，这太学云集了天下几乎所有的聪明人，进了太学几人才发现以自己的才学想要出头真是难上加难，而想要考状元那根本是不可能的，别说状元了，能不能顺利进入殿试都是问题。于是很快认清了现实的几人选择了另一条路，就是跟很多学生一样结交权贵，为日后的出路做准备。这本无可厚非，一次机缘巧合的机会，刘正等人跟比他们大一些的金善相识，在交往中他们发现了一个秘密。金善性格多变，前一天还十分和善，第二天就变得十分易怒，或者说有时候有些木讷，有时候又突然聪明机敏。刘正等人就觉得奇怪，后来他们发现金善原来是一对双生子，一个哥哥一个弟弟，长相一样，但是性格却是截然不同。哥哥十分聪明，人也能干，而弟弟则是十分的木讷，很老实，甚至有些蠢笨。刘正发现了金善的这个秘密之后百思不解，他与死党谢义亭私下里研究过，金家家资巨富，就算是有一对双生子那又如何，为什么要假扮成只有一个儿子的样子，其中必定是有秘密的，而这个秘密也一定是有利可图。于是怀揣着歹心的刘正等人开始暗中调查金家的秘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